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潺潺，晚风里的玲珑满岸，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万船，青堤白花油纸伞，在一边莲叶清香飘在两岸，长亭和垂柳作伴岸，暗下来薄雾不散，不见远山，一方天地风清水软，水绿天蓝蓝，白鹭一行鹭辗转，飞过芦苇滩，停在相思畔，听船歌声声慢，唱一相见欢，多少柔情落江南，一曲唱不完，此曲几时还，明月照两端。十四夜竟然你在对岸，留不住彩云已散，无尽是月影微寒，独上远山，两处别离两小团，水绿天蓝蓝，白鹭一行鹭辗转，飞过芦苇滩，停在相思畔，听船歌声声慢，唱一相见欢，多少柔情落江南，一曲唱不完，此曲几时还，明月照两端，唱一相见欢，多少柔情落江南，一曲唱不完，此曲几时还，明月照两端，一曲唱不完，此曲几时还。